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咁样，如果头先咁讲咧，有后天啦，即系话你后期你受到啲创伤啦，或者中风啦，咁、如果你系遗传嗰只连环嘅话咧，咁其实会唔会话有几多成到嘅机会啊？几多 percent 嘅机会系会中呢个咁嘅连环症咧？ 嗱，咁样嘅，咁佢就即系做咗呢啲咁样嘅 test 啦，咁佢就话即系大概有两个 percent 嘅人咁样，咁同时咧就系、好似咁讲啦，先天咁系咪即系会有遗传咧？咁似乎咧，暂时嗰个研究咧就倾向系话系有一个叫做显性嘅。基因遺傳 是 顯性，即是英文叫 dominant 啦。咁可能以前即係你哋讀過即係 bio 或者以前即係中三嗰啲科學，可能都有講過，即係話如果你有兩個即係兩個 gene， 即係你通常你有兩個 chromosome 兩條染色體啦，咁有兩個基因噶嘛。咁有一個係顯性，一個隱性。咁如果你兩個都係隱性，咁你嘅顯示出嚟嗰個症狀就係、你個叫做我哋叫 phenotype， 好似叫做你個顯示出嚟嘅特徵就係隱性。如果你一個顯性一個隱性咧，你顯示出嚟嘅特徵就係顯性，因為顯性嗰個係突顯係突出咗嘅，就會冚咗隱性嗰個特徵，就會所以咧兩個顯性就一定係顯性啦，一顯一個隱咧你都係顯性，兩個隱性先係隱性，而脸盲呢个症状咧，佢话初步嘅研究咧系讲紧，似乎系一种显性遗传。 系 咁意思，即系话如果我有两条基因，一条我阿爸，一条我阿妈，我前有一条有咧，咁我都会有脸盲。咁调翻转，因为我嗰两条基因，咁一定系一条阿妈阿爸，一条阿妈嚟啦。咁即系我条显性基因一定系是扮我父母嘅一方，一定有嗰条显性基因。咁如果父母一方佢之前揸住一条显性基因，无论佢另外一条系显性隐性，佢都应该一样有呢个症状。咁所以话咧，好明显就系咧，就系咧，理论上你可以喺屋企嘅嗰个族，即系嗰个族群，你一路向上追溯上去咧，你是但一个阿爸阿妈一路追上咧，应该佢哋一路脸盲嘅。咁呢样嘢我翻去就，即系我当时已经好快就证实咗，因为其实我都唔使点证实，因为我都已经谂到，我妈咧其实咧就系由细到大咧，佢睇电视咧，佢又唔会，即系我家姐嗰啲，我老豆咧，都唔系好醒目噶啦，老豆，但系咧佢都会讲下啲。电视剧嗰啲人系边个边个？我家姐就成日都同我讲边个，即系嗰啲电视剧入边嘅边个边个明星我咁样。唯独我阿妈咧系从来都唔讲嘅，即系佢睇完嗰套电视咁样，佢唔会讲啊呢个边个咁样。咁我即系谂，咦？跟住同埋佢又系同我曾经讲过，佢话佢啲 auntie， 即系佢退休啦，好多 auntie 咁样。嗰啲 auntie 成日都喺街度话认到边个边个啊，都唔知点解咁犀利。咁又即刻翻去就即系问咗佢一段时间啦。咁好快就已经发现咗，佢应该系。有呢個咁嘅症狀，而佢同我講嗰陣時就話佢嗰陣時翻工，佢有同事同佢即係朝頭早即係翻跟佢嘅，即係係佢下屬咁樣同佢介紹咗自己，跟住之後唔知過兩日定係隔咗同一日隔一陣，佢喺洗手間即係嗰個同事撞到佢，咁我媽走去問人哋：咦，你咁熟咁你佢係佢話唔係熟口面，好似話：咦，你係邊度㗎？咁樣即係、就是、好似未見過佢。跟住佢咪同我媽講：黎太，我姓黎㗎嘛。黎太，我咪正話同你介紹咗咯。即係跟住就你大家想到好尷尬，即、就、係、是、其實點解可以即係轉頭介紹完之後係唔記得咗嘅咧？咁我所以即係佢冇做過 test， 但係我從佢呢個咁樣嘅即係描述，我大概都估到應該都係，同埋亦都好 match 我自己嗰個 pattern， 因為我自己有嘛。咁佢有咁即係因為一定我爸冇，即係如果我爸冇咁一定係佢有㗎啦。咁好明顯佢又係有咁嘅問題。同埋我正話講嗰樣嘢就係點盲症呢，佢認路呢通常都會差嘅，認一啲地標嘅嘢。咁我媽又係咧住，即係佢住咗嗰度好耐，佢都有陣時會蕩失路啊咁樣樣。咁佢係啦，咁我都覺得幾符合嗰個典型嘅臉盲嘅即係特徵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你話一個即係即係好有好彩又唔好彩咁，即係算唔算唔好彩啦？即係你有嘅話，咁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即係你嘅仔女下一代其實。有一半機會有，因為你 pass 嗰條你嗰條 dominant 俾佢就有㗎啦，係咪先？ 咁所以都即係都幾 咁、啊、所以我哋啲我諗如果我哋觀眾呢咁睇呢咁有幾千個咁我睇嚟都可能有一百個係至少有一過一百個以上嘅聽眾可能都有呢啲咁嘅問題。 如果有幾千個咁理論上兩我當你兩千五千個咪有一百個 兩 percent 係啦係啦係啦 差唔多咯 係啦係啦咁樣咯 係 一個好係啊係一個幾大問題當然即係大部分即係可能我呢啲咁樣叫做輕微咁我唔會即係唔會話認唔到自己屋企人但如果係屬於嚴重嘅佢哋係會直情認唔到自己屋企人啦認唔到自己嘅仔女啦甚至一啲日日見嘅人佢都因為即係會隨時會唔認得咁即係我睇過一啲即係佢哋報道一啲例子就即係好好痛苦嘅即係佢哋好似咁講佢哋嘅社交上面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即係障礙嘅因為你知道人認得你但你認唔到佢哋咁係囉就一個幾大嘅問題係啦咁就其實佢呢個症狀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就近年先至俾即係多啲人發現咗啦咁但係佢嗰個始終嗰個認受性呢即係唔係好叫做俾官方承認嘅所以亦都係某程度上點解即係唔係咁多人知 道即係話而家係未正式喺心理學上呢個屬於心理學嘅範疇啦即係佢未正式成為一個病症嘅 其實嗱因為心理學上面有一本叫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英文叫做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咁簡稱叫做 DSM 啦咁呢本嘢呢其實你當係嗰啲叫做即係臨床心理學家嘅聖經嚟㗎啦即係佢哋對於點樣診斷一個病呢、這個世即係成全因為佢美國整咁但係全世界都用美國標準㗎啦咁基本上佢即係你點樣去判定一個咩即係個病咩或者唔係一個病點樣先係算點咩病佢係就係基本上參考嗰本嘢嗰本就係個終極嘅參考終極嘅 reference 嘅咁而家最近出到第五版應該係2013年出咗第五版我讀書嗰時候第四版㗎嘛佢前兩年先出更新嘅但佢兩年前更新嘅時候都冇將臉盲這個 face blindness 是列入做他的一個叫做精神病的、手冊入面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人即係尤其是即係好似我淨係講嗰啲即係研究呢方面嘅學者啊或者係嗰啲即係醫生啊佢哋都覺得喂其實呢樣嘢係好嚴重地即係如果你嚴重咗係好影響你嘅日常生活啊社交啊咁其實係屬於已經是屬於一個 clinical 的一個屬於臨床的一個即係症狀嚟㗎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就好即係主張去推話將呢個症狀係列入嗰個手冊囉。咁但係第五版出咗啦咁第六版起碼都要過返三五七年啦我諗佢上次搞成三十年先出好似咁我諗你都有排等㗎啦。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呢咁呢個點能性佢喺治療嗰方面呢有冇即係而家暫時現時嘅 簡單啲講 呢個年齡嘅認識 就係冇得醫 仲係冇得醫嘅 即係我睇返啦即係佢其實你嘅上網繼續抄啦又係有好多 video 講臉盲咁咁佢哋又因為有啲真係好慘佢個小朋友個媽媽個仔佢直情係認唔到自己阿媽認唔到啲同學咁令到佢唔敢同人溝通即係因為佢即係唔知你咁唔知你係邊個唔知識唔識你咁樣咁於是啲就有啲人去嘗試就即係幫佢啊教你點樣啊你試下望住呢度望嗰度咁樣即係嘗試用嗰啲叫 cognitive therapy 啦我唔知算唔算係即係總之係靠行認知上嘅嘢去教佢點樣認咁我聽埋即係 so far 個結果都係好差即係係認唔到因為其實佢根本上係一個先天嘅一個問題咁其實講返嗰個腦啊咁佢哋即係做返嗰、那個即係電腦叫做磁力共振掃描啦,fMRI 啦咁佢就發現有一個腦區叫做梭狀迴英文叫做 fusiform gyrus, 咁、那個腦區其實大概我如果冇記錯係喺人嗰個叫做你知唔知人係咪有分幾個咩腦葉嘅咩呢個係額葉啊跟住顛葉然之後後面枕葉然之後喺近住嗰、那個近住嗰、那個叫做中腦嗰度係屬於叫做顛葉係啦咁 temporal lobe 應該是近住那個位置的。那個位置就其中有一個地方叫做 Fusiform Trials， 就是梳藏會。那他就發現如果那些人在做這些認人樣的工作的時候呢，那個位置就會即係會有 activate 啦，會著燈啦咁樣。咁就佢就發現嗰啲有先天性臉盲嘅人，佢哋咧喺認面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區嗰個反應好似就即係、就是、有啲唔同，好似唔知係弱少少定係點樣。總之即係而家初步嗰、那個共識就係嗰部分係有問題，咁令到佢哋係冇辦法認到人。咁如果即係好似色盲咁樣，如果你係因為一啲器官嘅即係 function 唔到，咁你冇嗰隻冇嗰隻嗰啲叫做空心啊嗰啲，即係你視網膜上面嗰啲認受光感光體，你冇嗰隻嘢，你認唔到認唔到，你冇得 train 嘅，即係你唔可以叫一個色盲嘅人喂你練到去練到睇到啲顏色，咁呢、這個即係呢個係荒謬噶嘛。咁如果你攞同樣嗱，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完全做一個類比，可能唔得，即係可能認面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又唔係認顏色咁簡單嘅，因為始終牽涉到好多經驗噶嘛。 係， 即係認顏色相對唔係咁多，我唔知啊，即係我唔夠膽講啊，所以咁。但係似乎嗰、那個即係大方向就係你個腦嗰區有問題。咁，於是你就做唔到先天性地冇咗一個能力，咁你只能夠用其他即係咩認樣啊、認 content、認其他特徵啊啲嘢去彌補，而你冇辦法可以 train 到你咧去即係即係你嗰個冇嗰個功能可以 train 得到，咁似乎而家 so far 嗰個即係治療上啊，所謂嘅治療上嘅結果都唔理想嘅。 我又睇過一個新聞咧，講都幾有趣嘅喎。佢又係講話嗰啲英國嘅醫生點樣醫嗰啲，即係揾辦法睇下會研究面難噶嘛。即係佢哋發覺原來咧嗰啲人咧，佢哋噴嗰啲催產素咧，即係原來佢哋係有個好臨時性嘅治療嘅咯。即係話你噴完催產素啦，佢會有幾個鐘頭，兩至三個鐘頭咧，佢哋係會 即係你講孕婦嗰啲啊， 係啦，催產素咯， 即係令到佢哋會生仔嗰啲。 我諗類似啦，係啦，咁就佢哋會，但係係好短暫噶。咁但係咧，其實好有趣， 我冇聽過。 但其實好有趣喎，佢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佢係佢有個實驗嘅，咁佢就揾咗一班係嗰啲唔正常嘅人啦。咁又揾 唔正常嘅，即係有臉 盲啦，係啦，又揾一啲正常嗰啲啦。佢哋發覺咧，你噴嗰啲唔正常嗰啲，咁之後佢哋就會俾佢打坐嘅，會靜咗一陣間，就等嗰啲藥發揮有效力噶嘛。咁佢哋辨識嗰個面孔嘅能力係高咗嘅。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哋竟然係噴嗰啲正常人咧，咁其實佢哋係冇乜效果嘅。即系喷嗰啲正常冇面盲嘅人，即系好似我哋正常嗰啲啦。咁喷完之后咧，其实佢哋就唔会话有啲咩提升到佢认知人样嘅能力， 因为佢本身已经系可能佢嗰个位系即系正常咁样发挥紧功能，你再喷呢个佢唔会加高咁。但系可能嗰啲人佢嗰部分佢冇发生嘅功能。咁但系即系至于你话催产素，即系呢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啦，所以我都好有趣，咁都想我都想即系之后翻去查。 仲有一个系咯， 即系点样可以有嗰、那个？有嗰、那個功能咧， 係咯，同埋仲有一個就係、是、幾有趣嘅補充就係咧，咁因為佢揾嗰扎實驗對照就係佢嗰扎實驗對象係十個嘅，係後天有問題嘅，咁然之後佢就揾咗一個先天有問題嘅，咁又去試咯，咁之後發覺原來先天個都一樣有咁嘅效果咯，即係話佢就算係先天同埋後天，咁當然 都可以用催產素去幫佢哋， 係啦， 增加嗰個 辨識能力， 係兩嘅能力。 咁但係當然嗰個數據好少啦，那個 sample 好細嘅啫。咁我哋而家時間又差唔多啦，咁睇嚟都唔係好夠時間講啦嚇。係啦，咁我哋就下節再繼續，我哋 下節再繼續翻嚟繼續。